好，我们是青年，我们是学生，我们是充满活力的982。北京时间晚上8:04，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我们这个今天是11月17号世界学生日，所以我们也是邀请这个很多的莘莘学子跟我们共同度过今天这个美好节日。您可以通过 FM98.2 以及 AM927 来收听我们特别为世界学生日准备的各档节目，也非常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以及漫游嗨翻天在 B 站上面的官方直播账号来收听我们今天晚上的节目。大家好，我是左小美。 各位好，我也是今天同样充满着青春活力的张彤。 是的，然后我们今天已经进行了一整天的特别直播节目了，然后到了我们 青春热血啊， 对，到了我们晚上8点到9点这个时段呢，我们要来和大家一起聊聊这个校园题材的动画。 没错， 其实说起来这个校园题材动画真的是太多了， 对， 有很多这个动画作品包括漫画作品，他们的背景设定都是发生在校园里面，然后一些这个充满青春活力的学生会在校园里面度过他们各种这种青葱 的 岁月。 对对对， 然后我们今天也是请到了两位嘉宾来做客我们的节目，他们是来自北斗企鹅工作室的声音演员 C 小调和严摸摸，欢迎两位。 欢迎两位。 Hello， 大家好。 Hello， 大家好。 我是 C 小调。 我是严摸摸。 欢迎两位妹子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然后跟我们一起聊一聊这个校园题材动画。其实两位作为声音演员嘛，自然也是配过一些和 校 园有关的动画，所以我觉得今天晚上有的聊了。 而且两个人的气质也非常搭，所以说咱们今天四个应该说可以把校园风的感觉能够充分的发挥起来。 所以我们就是自己给自己贴一个标签，就是我们是青春洋溢的学生，是吧？ 今天是我们的节日， 应该大家能看得出来吧？不太。 但你知道吗？今天我们四个就看起来虽然都非常像学生，但只有一位是真学生。 对，大家猜一猜是谁呢？ 其实我也 是 学生， 就 是 我， 就是我， 是我。 我看不下去了。 就是三位冒牌货在这一直表明身份，是吗？ 对，现在只有我是在校大学生。对，今天也可以说属于我的节日。那么今天在我们的北京青年广播的一系列的节目中， 鼓掌，为你鼓掌， 值得骄傲，是不是？我觉得是为大家着想，然后也跟大家能够有共同语言的一整天的直播，所以今天大家一定要好好的期待今天的节目了。 所以张彤同学今天晚上特别有发言权。 是啊， 但是我觉得我也挺有发言权的。我也是个学生，虽然是在职的学生，但也是学生。 对、 一日是学生，终身是学生。这个活到老，学到老。 对， 这是一个 永远都是学生。 这是一个喜剧还是一个悲剧呢？永远是学生。 这是一个喜剧吧？我觉得 是喜剧，是喜剧。 因为我觉得，怎么说？可能在学校的时候还不会有特别的感觉，但是真的参加工作之后，就会特别怀念在学校那段日子。 是。 所以现在就是每个月或者每个星期，可能去学校那么一两天，都会觉得哇，当个学生好幸福。觉得他们背着书包，虽然当时觉得书包对于自己来说是个负担，但现在就是真的好想再担负起那种甜蜜的负担，有没有？ 对，现在能背起书包走在校园里面，看看校园的风光，看看曾经自己努力过奋斗过的地方，依然说是一种就是好想回去的冲动。 是的，然后今天节目里呢，我们要来聊一聊二次元世界里面的校园生活了。所以各位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小伙伴，大家最喜欢的是哪一部校园番作品呢？或者说大家非常喜欢的动漫或者游戏角色和校园有关的角色是哪一个？也非常欢迎大家来通过漫游嗨翻天在 B 站的官方账号来跟我们发弹幕互动交流。 是的，大家一定有一个非常印象深刻的校园番， 是 那么把你最印象深刻的或者说最想推荐给大家的这部作品一定要好好的跟我们进行分享。 是，而且我记得就是在很久很久以前，我们也大概就是聊过几部校园番，但是当时因为时间的关系没有给大家播放一些这个片段。然后今天我是做了一些功课，找了一些校园题材动画的视频，然后如果有时间的话也可以给大家欣赏一下。 是的， 同时呢，我们的 QQ 应援群漫游漫游团已经成立了，群号是567556693 567556693。北京时间晚上8:08，那我们进小段片花，马上回来。 漫游嗨翻天，耶！ 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漫游漫游漫游嗨翻天。 动漫新番，动漫新番，动漫动漫新番。 热门游戏，萝莉游戏，御姐萌妹游戏。 声优声优优优优优。 侦探大 优优优优优。 就在漫游嗨翻天哦。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AM927 这个世界学生日的特别直播节目。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 各位晚上好，我是张彤。 介绍一下 今天做客我们这个直播间的呢，是我们北斗企鹅工作室的两位非常优秀的这个青年演员，是我们的 C 小调还有严摸摸，欢迎二位。 欢迎两位。 好。 其实说到这个校园题材的动画，两位作为声音演员肯定是有录过一些吧。 对， 哪止一些呀？ 突然不太自信的说，录过一些吧。 要确认一下啊， 能不能先来 作品给我们介绍一下？ 要说最近的话，其实有一部是我跟摸摸都有参与的，叫做《女生宿舍日常》。 哎， 我们上周 上周 看你们上周的节目 历历在目。 对对对，是的。然后还有一个是叫《我是江小白》啊，这个也算是个校园的吧。目前。国产校园动画应该就是这两部正在热播的。 像那个《女生宿舍日常》现在已经是更新到了第二季。那小调是也是为剧中的角色配音了，是不是？ 啊，是的，我是第二季的新角色，就是那个毛毛啦， 就是那个毛毛啦，就是那个交流生啦。 对对对， 也是特别有个性的一个小女孩。 对对，特别嗲，然后说话有点港台腔，然后在配音的过程当中经常就看着本儿，我说等一下让我先进行一下语言系统的转换。 小调是哪里人？我记得好像是在深圳生活过很长时间吗？ 对，我从小是在深圳长大的。 那其实对于这种港台或者粤语对你来说不应该是随手 就 来吗？ 因为身边其实大部分人都还是讲普通话的，然后再加上我家家长可能普通话也比较标准，所以就还好了。我自己的语系还是比较偏北方的。 所以其实平常在学校里面大家也都会用普通话交流吗？ 对，偶尔可能会说一丢丢粤语。 但其实我觉得那种语言的习惯可能会印在你的血液当中，当你需要的时候还是可以拿得出来的， 随时就出来了。 而且每次就是回到深圳之后，我的那个语言就会切换成深圳的那个普通话，就带一点点那个广东的那种口音的普通话，但是回北京之后又会切换 转换、 北方模式和南方模式。 是的， 这真的很难，南北方的差异还是挺大的。 而且我还挺羡慕的，因为像我和张彤可能是作为从小在北方长大的孩子，然后会说的话是不是也，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说山东话，但我从小到大好像就会只会说这一套 普通话 语言系统。所以在军训的时候，然后跟一个广州的妹子住在一个宿舍里面，她在跟爸爸妈妈打电话的时候可以秒转换成广东话。我都好羡慕，你知道吗？ 而且特别洋气， 毫无隐私， 非常洋气。而且最主要的是你听不太懂他们在交流什么，就会觉得很有生命。 哎，对、 是的，让我想到就是在那个女生宿舍日常里面摸摸配的那个角色，叫做菠萝哥，然后他就是用自己的 家摸摸配的菠萝哥吗？ 是你想不到吗？你不知道吗？ 不知道。 他在录音的时候基本上是没有导演的，因为大家都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他就说你看着配吧，反正我也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所以就是属于自己天马行空的创作和想象了。 对， 因为说的是我们自己当地的方言。 其实像 所以说我刚才突然想起来一个事情，就是我们说普通话的人，就是可能北方的孩子可能打电话更没有隐私，可是南方的同学一说方言大家就听不懂了，爱说什么说什么，是不是？ 所以你们要在宿舍里面贴个标签，本宿舍禁止说方言。 对，只能说普通话，大家交心啊。 对，大家要站在一个起跑线上，是不是？ 是。 所以其实不管是普通话也好，还是地方特色家乡话也好，我觉得只要大家说的开心就好了。还是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女生宿舍日常这部作品，它其实也是发生在校园里面。 对， 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吗？就是大概的一个剧情架构。 这个其实就是说在一个女生宿舍里住了一群性格迥异的这么一些女性舍友，然后她们各自又有一些性格更迥异的朋友，然后讲她们在宿舍里在学校里以及生活中发生的一些趣事。 对对对， 就是还是偏日常像一些。 对， 虽然在第一季的末尾的据导演亲口说有点跑偏哈，但是他也想努力在第二季找不回来。张彤说的 对， 但是好像说找不过来的话只通过十几分钟简单交代一下，不准备大全面的铺开了、 一定要在第二周又来给导演处刑一下。 是，我们期待这个怎么找不。 对，大家可以拭目以待一下。其实刚才两位也提到了一部作品叫做我是江小白。 是的。 这个江小白作品我倒真的是之前没有看过，这个大概讲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这个其实也是目前国产动画里面比较少的一种题材吧，它是偏向校园恋爱但又比较都市的那种，就是它可能大背景是属于都市环境中，但是经常 大城市当中， 对大城市当中，但是经常会穿插那个就可能有一半吧都是有穿插在校园里的回忆的那种，然后主角几个人也都是学校时的那种伙伴，然后有很多校园元素，什么一起组乐队啊，一起演出什么作文大赛啊，就这种然后可能会有一丢丢的有一点点韩剧的感觉吧， 韩剧的感觉 就是在 很浪漫 剧情走向上就是会那种反转比较多，然后有一些比较虐的地方， 也就是主角群其实已经毕业了， 对， 但是在大量的篇幅会 留在校园， 在对回忆杀回忆在校园当中的故事， 对对对，是的， 其实确实我觉得有的时候度过那一段时间再回过头来回忆反而印象更加深刻， 对， 是的，是的， 你不要假装有所共鸣好吗，你还没有走出校园的好吗， 我可以回顾我的大一大二大三吗，对不对，就是还是回忆起来比较美好，就是自己真实经历的时候还是觉得比较的没有那么的， 但是我在跟现在很多小同学交流的时候，他们很多人不太愿意回忆自己比如说高中或者大一的时候，觉得自己那个时候像个丑小鸭，觉得好像在毕业或者说到了大四马上要和社会接触的时候可能就会突然变成一个白天鹅， 脱胎换骨啊， 对， 变成了男神女神了，但其实呢好像也并没有吧，我觉得 其实我也会有一段时间就是翻开自己当时初中高中照片就会觉得哇那个时候真的好 青涩，对， 但青涩也是一种美，主要看你怎么样去评判它了。 对，那个时候是胶原蛋白的美，是青涩的美，是可能有点懵懂无知的美。 胶原蛋白一定要这样，在节目里引我们上心吗？ 我们现在有很多胶原蛋白啊， 我们来展示一下我们的苹果肌好吗？ 没事，别了吧，苹果肌太肥大了。 没有了，没有了，我们都是年轻人啊。是。 所以江小白这部作品主要还是发生在都市的背景，所以它会不会和现实，就是说他们长大之后走入社会之后的一个些现实做一个对比呢，会有吗？就是比较偏现实一点。 会有一些，就比如说那个主角从大学毕业之后找工作啊什么，然后在实习上遇到的一些困难，然后又跟自己以前那个高中的时候的同学在邂逅，就是各种这样的事情吧。 所以就是人物关系会稍微的复杂一些， 对，会有一点点纠结， 但是 而且还会有一些悬念。 是的，等一下，我先问一下，这部作品是多少分钟一集？有印象吗？ 就是分钟，好像是， 二十多分钟，那我还是找一个假期再补吧。 现在目前好像只更了两集吧？ 对，刚更了两集， 刚更新， 刚更。 对， 还是要养肥一点再看， 对， 不然要一直期待啊。 包括我们弹幕当中大家说好像女生宿舍日常第二季刚刚更新了两集左右的样子，所以大家不要着急，就女生宿舍日常是一个双周更， 对， 所以这个俗话说好饭不怕晚，酒香不怕巷子深，所以我相信大家只要耐心等待一定可以看到我们导演精心补的那个大坑。 因为我们上次也聊了说他们现在其实我上次咱们不是上次有个梗吗，说看完说现在你们有没有遇到创作的瓶颈，我说肯定没有啊，这个题材可以很广泛，可是秒打脸， 对，话音还没落 打脸， 人家就说有一 天 都是 天天都在。所以说在找不新的题材，在就是寻找新的这个线索可能也需要脑洞大开，也需要一段时间，所以说大家好好期待，因为可能会更加精彩。对 对，其实说到这个国番，我们就不得不提一下这个日本的校园题材动画可能会更多一些， 对， 你会发现尤其是那种青春恋爱或者是这种校园番，它会有大量以校园为背景的元素嘛，反而是我们这个国产题材的动画可能我觉得偏玄幻或者奇幻类的是不是多一些， 对，还有古风的武侠的那种 对 休闲题材， 对，但是这两年也出现了像江小白呀，还有这个女生宿舍日常这种校园题材动画，所以我觉得也是一件好事， 对， 就是来描写一下我们这种国内的一些学校校园里发生的故事，所以可能跟我们的生活都更加有接近感，就比如说我们的高中校服也是比较有特色，是不是？是运动风，非常的阳光，非常方便运动。 小美，你这个是就是设计版的改良版的， 哎，对，其实说到 我今天这身衣服，就大家看到我今天的衬衫是比平常更加有质感，包括彤彤也是。 对，我们两个今天的衬衣就是而且很百搭，很多的造型都可以 hold 得住。 对，然后我们今天的衬衫是来自零度微奢。 对， 具体这个衬衫怎么好呢，我们今天在秒懂二次元环节会给大家做一个科普 介绍。对 是的，那回到我们的主题啊，说到这个校园番，说到了日本的校园番，其实有更多了。我不知道两位平常看的这种校园题材动画多不多？ 哦，我还蛮喜欢的， 我也是， 特别是离开校园之后，特别是离开校园之后， 刚才的自信去哪儿了？ 说完这话，脸都跟着红了起来。 为什么？ 没事没事，还年轻还年轻。是不是你们两个还属于比较小清新的那种感觉？ 您看起来是。 嗯，其实也不特别算吧。 默默是个重口味， 是的，不要拉我下水好吗？ 那默默，我推荐你一个番叫做《理想禁区》。 为什么没有听说过呢？ 不知道。 来说说大家印象比较深刻的这个校园题材动画，国内的也可以，国外的也可以。 嗯， 给大家推荐几部好不好？那调调先来。 国内其实我最早就印象最深的就是我为歌狂吧。我觉得这个应该很多人都看过。 我为歌狂是不是出了重制版？有没有？ 好像 是我在做梦当中， 好像是有放出消息说有那个重制版。就当时电视上也有播他的那个，当时他好像是少有的国内动画，就是人物是人类的，人类的动画，但之前都是什么大脸猫、蓝皮鼠，然后就都是那种动物拟人的，但他那个是很少有的，就是人类。你是人类身份出现的角色，然后另外画风也不是那种低幼的，就还是比较美型的，再加上它的音乐啊什么都是制作特别精良。像之前我们不就有翻唱那个那个我为歌狂的那个其中一首歌， 在微博上能可以听到吗？ 可以啊，叫做那个灵犀相通， 那大家可以多多翻一下。 对，是我跟翔还有跟图唱的，就特别奇怪，两男一女的组合，就不知道该怎么灵犀相通呢。 我好像突然想到了小埋，是不是你们还翻唱小埋的？ 对，有一个小埋的那个 翻配 片 段， 是个恶搞的。 哎，说到小埋，这也是算是校园题材的动画了。 对， 算是吧。 对， 虽然我一直觉得小埋的主线应该是小埋和哥哥。 是最近就是有打开这个小埋和哥哥的一丢丢主线。 相信追这个干物妹小埋的这部动画的粉丝应该也会发现啊，最近这个情感线可能描写的会稍微的比之前多一些，丰富一些。 是的。 然后大家的弹幕哈也都各种刷。 补课。 就是演表力嘛，是不是？ 对。 其实说到小埋的话，就是小埋属于在学校里面是一个典型的尖子生。我不知道你们在上学的时候有没有一个那样的女生，就是你看她就好像自己带着光环。 那就是我呀。对不起， 从未见过如此 如此 之人。 小娇今天也开始放开自己了，这才是真的我。 但是其实我是相信调调的。 其实没有，我上学的时候还挺尴尬的，我都是刚入学的那会儿是属于品学兼优在重点班的尖子生。可是过了一个学期之后，我就变成那种中下。 是什么？ 我知道是理科太 难了， 那啥了是吗？ 可能吧，然后可能就是也是自己松懈了，本身也不太爱学习。 为什么？请讲出你的故事，然后以此为鉴，让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我们的这些同学们一定不要以调调 学习反面教材了。 反面教材， 好 难过。 今天开始，我今天来上节目干嘛？我今天主要的作用是来当反面教材。 就是调调，你在高一的时候大概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使你的思想变得怠惰了起来？ 其实从小学就开始了啦。我还记得当时因为我们深圳那个时候有一个特别好的那个外国语学校，然后那个外国语学校比较特殊，就是一般我们都只有中考和高考嘛，但是那个就是你要升那个学校的初中也要进行一项考试，在小学里面，但是不是所有人都会进行的考试，是老师觉得你比较优秀，所以就把你推上去进行那个入学考试， 就推荐制的小升初的考试。 对，然后当时就是为了培训这一波学生嘛，就学校有搞一个这种培训班，当时我就是其中的一名，结果后来因为成绩太垫底了就被刷下去了。然后我还记得当时我们那个老师 就把我就说要叫家长，然后开家长会，然后我爸当时觉得特别丢脸，然后就说以后这种事情不要让我去学校，然后还在我 觉得这句话似曾相识，我觉得我爸妈可能也跟我说这个话吧， 经常说吧应该， 不是的不是的，我真是个好学生， 我也是个好学生， 我也是， 对，那摸摸今天摸摸你呢， 我觉得我也是个好学生， 今天我们是好学生专场啊， 那你说说你好在哪里？ 我学习一直都在班里的前5%。 我觉得我也差不多，尤其我高考的时候考我们第二， 哇塞， 同学们第二名， 我是年级第八， 那可能是他真的没有吹牛， 怎么办？突然觉得无地自容。 来吧，猫猫有没有遇到过班里有一个像小埋一样散发着光环，就是闪光头皮屑的女生？ 闪光头皮屑。可能因为我们南方的天气会比较潮湿吧，头皮屑都没有办法闪光呢。 为什么要回答的这么唯物主义？ 我想着摸摸用毛巾洗脸这个梗了、啊、 能不能接过这茬 不能再接这个茬了。 就是以后 就是我小学的时候算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学生，然后 小学， 对，然后直到某一天我被命运所选中。 中二， 因为你们都知道，就是在日漫里面拯救世界的英雄大多数都是吊车尾，所以 他没有时间上学， 是 他拯救世界， 是的，所以为了这个世界不得不成为一个也没有那么吊车尾的吊车尾了。 我说你们能不能多吸取一下动画里面的精华，而不要去学习动画当中的糟粕。 就是我们可以学习小埋在那个班上就还是美美的，还有很有节操，然后回到家就变成一滩 秒变那个 蟑螂。 对，为什么你会联想到蟑螂？ 因为小埋他是有一个头上长蟑螂，然后在家里就各种消灭零食啊什么的。 但是如果能当一个小埋那种天天狂吃薯片和可乐但是不发胖的女生也是挺幸福的， 就是年轻啊。我就不信他到了30岁还那样。 可是我们也没有到30岁啊。你说的这个话就跟我们到了30岁 就是呢， 把自己掉坑里了，这里面有故事。你们仨要解释解释吗？ 不用解释，我还是一个研二的学生呢。 对， 我刚刚马上即将大概也许这两周就完成我的开题报告，所以我觉得作为一个学生 身上的担子越来越重了，所以得多吃点是吗？ 是的，要多吃一点。顺便说说看看我这个小肚子出来没有。 我今天低头一看，我发现没法看。 所以你知道我今天其实特别排斥坐在张彤的旁边，因为身上的海底捞的味道真的 太 重了。 我说我今天一来就觉得有股味儿，原来 是 他身上的。 就是我身上散发的。 真的，我们直播间是一个多么严肃团结活泼紧张的地方。 对，一下子让我变得无比的轻松。有没有啊？大家应该今天看到我都会饿吧。 所以你是属于隔着屏幕就在放毒。 是，就是大家相信哈，年轻是有股力量的，怎么吃都不胖。 耶、yeah, 对， 说得好， 相信我们都每个人都会贴一个符，怎么吃都不胖符，好不好？今天看节目的各位也会啊。 好的，那我们这个世界学生日还是蛮 happy 的哈。 是， 然后自己给自己立下了 flag， 就是怎么吃也不胖。 但其实看看肚子啊， 看 我还是少吃点吧。 就比如洗澡的时候都看不见自己的脚，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受。 没有， 在吃饱了饭的情况下。 咱们四个应该都不会吧，应该不至于。 似乎是、 哎、算了，那我们结束这个话题吧。 好了，那今天节目要不先到这儿。 不要不要，那要走你先走，我还要聊呢。 好，今天话题我也很期待，我也不舍得走。 刚刚又提名了一个小埋。 对、 还有其他的校园题材动画来说说吧、 啊、 同志们都看过。 比如说像一些比较早前的什么凉宫春日啊、然后幸运星啊、还有像也是以音乐为主的青音少女之类的。 其实说的这块我觉得很遗憾，就是大概在凉宫春日那个时候是06还是 07年 左右 吧、 就那个时候就是升入高中学习会比较的紧张、然后就 没有及时更， 就是我觉得就很多那个时候的动画的消息对我来说就非常的闭塞，然后就完全也不会关注。不过还好现在有 B 站，是对，然后还有其他的吗？你们要是看校园番的话，主要最注重的元素是什么？比如说是男主女主的人设，还是校园这个环境的一些设定，还是老师的设定、对，或者是偏向这种像欢迎来到实力至上主义的教室、这种就是烧脑一些的、还是说喜欢那种小清新一些的呢？ 我觉得我会更喜欢一些带有什么奇幻元素的，比如像凉宫春日里面它有超能力、然后比如像魔卡少女樱里面 会有什么卡牌呀、啊、魔法啊之类的，我会对这方面更感兴趣一些。 其实我觉得嬷嬷今天穿的衣服也跟 这是小樱的衣服， 对，就是分上 有只小学的， 嗯，就看着非常眼熟。 那你看这个会不会幻想自己也有一个能力，一个超能力？ 小时候可能会有一些代入吧，比如说看守护甜心啊，就会想，哎，我什么时候能够出一个守护甜心的心灵之弹啊之类的。然后现在的话，虽然会想，但是不太敢说出来。 哦，他买了那个小樱的那个手办，就是之前那个纪念版，嗯、超级贵的那个， 超大的， 造价不菲，是不是？ 对对 对， 所以手办是有坑。好，那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29，我们上半场的节目就是这样，一小段片花过后是我们的秒懂二次元环节，然后小淼给大家讲一讲这个如何把衬衣穿出二次元校园风，我们一会儿见。 好好期待一下， 他就在我的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982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我们是青年，我们是学生。11月17日世界学生日，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兆赫 AM927千赫特别策划世界学生日主题大型直播，我们邀您共度这个莘莘学子的美好节日。全天多档节目聚焦校园生活，全屏可视化直播立体展现当代学子的理想和担当。11月17日，一个全世界所有学生的节日，让我们一起相聚 FM98.2 兆赫北京青年广播，聆听年轻的声音，释放青春的激情。 1946年11月17号，世界各国学生代表于布拉格召开全世界学生大会，纪念在二战中牺牲的反法西斯大学生，并在大学生中倡导追求和平、民主和自由，将每年的11月17号定为世界学生日。如今，世界学生日的意义早已经超越了铭记历史的初衷，已经成为了张扬大学生个性、展现校园文化的基点。在这意义特殊的节日里，许多大学生会做志愿者，给小孩子们上课、义务献血、组织庆典、增进各国文化交流等等。北京青年广播推出世界学生日特别主题节目，连线世界各地的大学生。我们的节日以青年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33，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啊。我们今天晚上是 世界学生日特别直播 节目，我 们 是左小美。 各位晚上好，我是张彤。 嗯，然后我们今天的秒懂二次元环节是由我和张彤于同为大家带来 的。 虽然之前的秒懂二次元一直是我们北斗企鹅工作室的小伙伴在担纲录制的工作，但是今天由我们两个来出马，刚才也说了，对，现身说法来说这个世界学生日嘛，如何把一件衬衫穿出二次元的校园感呢？ 对， 其实首先哈，首先我觉得大家需要一个特别的道具，就是这个领结，这样我现在去这个 我们的表演区让大家全身看一看，360度 展 示 一 下， 好不好？ 好的，好的， 期待。 好嘞，放心，你就尽管展示你的美就好了。 好，释放我的美。 对， 零度微奢，你值得拥有。 是的，大家可以先看一下我啊，可以先看一下我。今天我是搭了一个就是小小的肩带，其实可以搭成就是男生嘛，因为衬衫可以单穿，也很帅气，对不对？其实也可以搭一个这个背带裤的感觉，就瞬间回到了一个比较校园青春的感觉。 对对对， 搭上西装的话，那就是学长力爆棚了。帅爆了。 是的， 这男生的穿法可能比较的简单。我们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小美啊，这段最青春活力美少女 的 这段展示我们交给她。 好的，其实大家说啊，就是一个白衬衫呢，首先你需要一个百褶裙，就这个百褶裙一搭，我觉得就是非常有减龄的感觉，大家觉得呢？然后如果在夏天或者是春秋的话，直接一个白衬衫加一个百褶裙，或者说大家可以加一个小小的领结，就可以穿出特别轻松活泼的感觉了。 对， 是的， 是吧？ 今天小美一来，我就觉得瞬间就像16，你说18我都觉得嫌多，真的。 你知道吗？你的眼神中充满了不真诚。 没有，是真的很美啊。 其实大家如果觉得领结会比较正式一点，也可以选择领绳。我觉得领绳会更加的日常一些。 是的。 但是如果你觉得夏天过了怎么办？春天、秋天单穿一个衬衣，在北方起码是不太现实的。 对、啊。 我觉得这个时候呢，大家就可以选择一个。毛背心、 哎， 对不起，我毛背心反了，因为脱的时候没有翻了。大家稍等我一秒钟，好，毛背心， 这是一种不同的风格了， 对， 会增加身上的一种稍微有一点点重量感，会可能会更阳光一些。 给大家穿一下啊，在镜头前穿衣服， 温柔的，因为那个毛衣的那个质地很柔软，嗯、 是的， 是 有种暖暖的感觉。 对，其实，在秋冬天，大家就是衬衣搭一个毛衣，不管是有袖或没有袖的，都会瞬间觉得像校园风的感觉。 对对对， 那 对 然后现在我这个毛背心已经穿上了。大家会不会觉得有一点点，就是比刚才有多了一些知性和温婉？ 学姐留个微信号吧。 我觉得我头发可能有点乱，大家可以忽视一下，因为没有镜子。但我相信，不管我怎么样，都是美的，对吗？ 对， 对吗？ 今天主要是衬衣美。 是的，其实大家，我觉得很多女孩子、男孩子现在不喜欢穿衬衣去学校，为什么？我觉得大家无非就是考虑的是两点：一个觉得衬衣不太方便活动，第二个就是衬衣真的太容易皱了，每次穿之前你都要拿出来熨烫。但是今天我和张彤穿的这个零度微奢、零度衬衫，真的是没有这样的烦恼，因为它的这个就是布料有好像有一点丝的那种成分，就特别丝滑的成分在里面，所以它会有很好的垂坠感。大家在穿上身的时候，我们是起码我是完全没有熨烫的，就是感觉 也 还好，就身上的褶都是自然穿出来的褶，而不是那种就是经过叠压出来的褶皱，所以大家不用担心。此外呢，就是它的弹力真的是非常的好， 对，大家想运动的话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对，就是对身材不会有很多的挑剔。 是的。 好了，现在问题来了，就是十月份已经过了，我们穿这种毛背心加上衬衫也没有办法过冬，怎么办呢？这个时候 还有妙招呢。 是的，拿出来一件小西装。 今天你像一个变魔术。 我像跟斗牛士似的。给大家穿上看一下啊。嗯，就是这个小西装呢，就会让你秒变学姐，有没有？就是特别 顿时变酷， 就是顿时变得非常。 小美今天三个造型我都喜欢， 就是非常大姐大的一个造型。然后这个时候呢，如果你想当一个比较知性的学姐，可以系上一颗扣子。 嗯， 如果你想当一个酷酷的学姐，可以解开你的扣子， 也可以搭在自己的肩上，这样披着就走起来更就 是 自带风。 而且彤彤说的那种方法，你就可以穿上西装，然后对你喜欢的学弟壁咚并且表白了。学弟学姐有个恋爱想找你谈谈。就这个样子， 你答应一下吗？ 是的。所以呢，这个一件衬衫大家可以看啊，就通过搭配百褶裙、搭配我们的领结或者领绳，搭配我们的小毛背心、再加上我们的这个西装，如果再冷的时候，大家出门就可以在外面加个大衣，就可以完美的过冬了。 是的， 所以大家还有什么理由不选择它呢？ 是啊，再加上我觉得对于男生来说，有一个可能更重要的就是舒适感，贴身穿会不会有点不舒服？因为这个很贴身，而且非常的柔软。 是， 对，这是一个直观的感受了。 是的，然后包括男生可以像彤彤那样自己配一个 小肩带。 英伦风有没有？ 是， 我是就是日韩系，然后我们彤彤是英伦风。 对， 所以我们这个零度微奢， 好苦涩，现在 你值得拥有， 好， 你值得拥有。今天的秒懂二次元环节就是这样，我是左小美，谢谢大家， 谢谢学姐， 满分，满分，满分，满分，满分，满分。 看到我是什么样鬼样子。 真的是很好看的。 今天晚上的录播突然不太敢看了。 但是鉴于我们今天就是直播间的温度有点高， 还是要脱一下这个西装。是，刚刚这个衣服的介绍确实让我们觉得瞬间回到了这个校园的感觉。那其实我们刚刚聊了一些我们校园风的一些动漫，对不对？而且小调包括嬷嬷也是经常会参与到一些校园的这个动漫的一些配音和工作之中。那其实就是你们觉得就是有哪些就是比较喜爱的校园题材的一些动画，有哪些角色你们觉得比较印象深刻呢？ 角色的话， 气氛顿时变得有些尴尬， 因为要思考了。 对啊，因为好多那种， 是的， 基本上每一部其实都会 有一些比较让人觉得印象深刻的角色。 喂，难道不是坂本大佬吗？啊，他在穿制服的角色当中，还有比他更酷的吗？ 在下坂本， 在下坂本， 有何指教？ 然后今天还专门准备了一个坂本大佬的小小的宣传片段，我们再来回忆一下坂本大佬多么的炫酷，好不好？ 好的。 哎呀，这个视频太多了，看一下啊，给我三秒钟看一下。 来，快用你这个学生智慧的眼光敏锐的发掘出来。 对不起，我不是漫游观察员，所以在这个方面还真的是有一点点不太敏锐。啊，找到了。 好的。 好，三二一， 开始。坂本です。哎， 刚才欣赏了坂本大佬一系列帅气的表演。其实我跟大家一样，就是对坂本最印象深刻的一个，就是他坐在厕所里面打伞，那个简直是很经典 中的经典了。 是的。然后除了坂本之外，还有没有性格特别或者性格非常有趣的那种角色，给大家印象比较深刻一些呢？ 比如凉宫春日、犬此方，我觉得就是比较 对 超人类的那种。 我比较喜欢那个，就凉宫春日里面那个就比较三无少女那个 长门有戏。 对对对，长门有戏。就可能我本人比较话痨吧，所以我对那种比较安静的角色就异常的有好感。 三无少女的那种设定。 对 对, 对, 对, 对, 对，而且我特别喜欢配这种角色，就是工资拿的特别轻松的。 有没有配过三无少女的角色 啊？有啊，我曾经 龙星战记。 对对对，我就要说这个。之前有配一个动画叫做龙星战记，然后我是里面的女主角。然后可能每一集出来就是韩寒主角的名字，韩寒主角的名字和韩寒主角的名字，然后就没有了。 我觉得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什么叫三无少女，好不好？ 好。 三无少女其实就是像她的表情以及她的情绪以及她的常识，可能呢都比较的接近于虚无。然后不管是她的情绪或高或低的话，都会一脸呆滞，然后比较冷漠。 对对对，话也特别少。 是的。其实我们弹幕当中有人提出来说，觉得三无少女其实不太好配，就比如说你在没有台词或者台词很好的情况很少的情况下，怎么样去体现人物的性格，塑造他的性格呢？ 哎，其实我觉得我当时在配三无的时候有遇到过一次很大的挑战，就第一次在配三无，但具体什么角色我不是很记得了。当时外面导演一直觉得我的情绪还是太多了，就是还不够面瘫，还不够 冷漠 ，我已经觉得我已经 很 自己冷漠的已经不行了，但是还是不够。我觉得这个还蛮难的。然后突破了这个之后，就像刚才那个网友说的，就怎么能在冷漠中又透出一丢丢喜悦或者一丢丢忧伤？这个就 更难了。 是的，是的。 你有没有记得我们上次录那个冰公主，就遭遇了这种问题？他要我用非常，因为那个角色是一个感情非常淡漠非常冰冷的人，可是呢又需要我喊叫，但是希望我的声音保持一个冷漠的状态， 就要冷漠的喊， 冷漠中带着激烈 叫。 对， 特别纠结。 那种什么样的感觉呢？ 好奇葩的效果，感觉 就是欲拒还迎的那种感觉。 对对， 差不多。 就我觉得这种角色还让人 挺热血沸腾的呢、嗯、 对，因为一般其实小跳也是有学过播音嘛、嗯、我们可能更多训练的那种感觉是如何让自己的感情变得丰沛起来， 对对对对对， 如何让感情变得丰富起来， 对 对， 就是做加法有的时候反而容易，做减法反而倒比较难一些， 是 的 是的， 对、嗯、所以怎么样才能让自己变得心如止水， 就 是 看起来我对什么都啊，嗯 ，All right， 无所谓 ，Who cares？ 这怎么做到呢？这个 心理暗示吗？ 其实当然经验是一方面，就是录多了有经验的是一方面。嗯，再一个可能我觉得对我帮助比较大的是录音之前就得先花一点时间进入那个状态、嗯、而不是可能我前一秒在跟摸摸嘻嘻哈哈，然后、嗯、 后秒 下一秒， 对，然后下一秒马上冷漠，那可能就会有一点就进入 分裂了、嗯、 对，进入不太到位那种 嗯, 嗯，但是如果提前就是先摸摸跟我说什么我都嗯好的嗯可能就会好一点， 那会不会一天之内把公司的小伙伴全都得罪过了，都背后说 突然变了， 跳掉了什么怎么回事啊，这是有什么狂的呀，这 就是 爱搭不理的， 这戏咋这么多呢， 这一秒钟要不然一天被公司的人拉进来， 你说万一天有一天就是北斗企鹅所有的这个小伙伴们全变成这个样子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那我可能不敢去拜访、啊、 真的可能都变成企鹅变成南极了， 对，都变成企鹅了，是各种鹅是吗， 嗯，好， 然后看我们的弹幕啊，弹幕这个一三名同学说，好，也想被小美点一次名。好的，一三名， 点名点名点名。 然后还有我们这个三十一囧说，需要去冰箱冷冻一下，怎么这么残忍呢？请问，我们调调还有摸摸这么可爱的妹子，忍心送入冰箱吗？ 嗯，下一秒我们就把她送一下呗。 哎，等会儿， 是的。然后我们小林说，凄凄惨惨，冷冷清清，我是一个冷漠的男人。 你 之沉默 突然冷了，然后有点后悔念这条弹幕，因为作为主持人不知道怎么点评。好，继续，我们来继续这个盘点好不好。 其他的 刚才我们说了一下角色还有剧情， 我先说一下我讲的这些好不好，大家有看过的或者说比较有共鸣的可以一起聊聊起来。 好、啊、 我找的有这个，看一下啊，好想告诉你，这是咩咩推荐我的。他、说这个可以改名叫好想急死你。 是的是的是的。 然后我简单就是捋了一下，发现好像确实那个会比较纠结一些， 容易炸毛。 因为女主角她是一个非常阴沉然后很内向的人。 嗯嗯。然后还有这个英兰高校男公关部。 啊、 大家看吗？嗯，还有我们的这个冰果是不是装着病也要谈恋爱。四月是你的谎言，然后版本大佬、还有境界的比方，打工吧魔王大人，还有月刊少女野崎君、这个美术社大有问题、青春之旅和龙与虎。 还 有点头啊，同志们， 肯定是勾起了很多的回忆。 是会长是女仆， 是的，是的，是的， 是， 那打工吧魔王大人和会长是女仆大人是姐妹姐妹片吗？反正这两个名字起的好对称啊。 应该不是， 开玩笑开玩笑，嬷嬷 嬷嬷今天好像一个学生。嗯，对，其实刚才已经进入角色了， 带入角色， 已经小鹰附体了。 是，我也是就小学刚毕业三个月。 就是看惯了穿裸装的嬷嬷，今天看穿制服的嬷嬷，别有一番滋味。 是吗？ 嗯，下回穿汉服吧好不好。 啊， 下回穿汉服吧好不好。 好的。 哎，对，我好像还没有见过你穿汉服。 对，主要是穿汉服太长了，个子太矮，上厕所不方便。 那穿裸装上厕所方便吗？我想问。 原来都这么实际吗？ 只要作为仙女，只要美就好了，管什么上厕所的问题。难道你们不知道有一种叫连体裤的东西？真的是， 是的，特别反人类。 大家都懂了，反正穿过连体裤的小伙伴， 这个话题可以不要再深入了。 可以可以可以，来继续讨论吧。 嗯， 然后我看过的就是《四月是你的谎言》，还有那个《青春之旅》，看过一抠抠，《月刊少女野崎君》还没有看完，但是感觉是一个非常好看的番，就是就是我还比较喜欢那种，就是口味淡一些的，校园番，就是比较 文艺的那种，是吗？ 对，或者是偏日常搞笑一些的。 我觉得这句话有指向性，就刻意指向了摸摸，因为摸摸可能都看一些稍微重口一点的。 没有，其实我也会喜欢看一些比较轻松的，比如说像，就是像会长是女仆大人吧，其实它是一个就搞笑的一个恋爱番，然后看完以后就特别想谈恋爱，觉得。 啊，那凉了吗？ 好美好。 你在伤害我。 瞬间冷漠脸， 故意补刀是吗？他毕竟还是小学，就现在有点早。 是啊，我也觉得现在谈恋爱太早了，毕竟人家才小学生呢。 哎呀， 小英马上就要上初一了，不要这样。 等一会儿， 我发现今天小美一直在给我们递刀子，你知道吗？ 我一直在 diss 大家。 对，你看刚才是小雕说了，说是反面教材，然后是摸摸说有没有谈恋爱呀、啊？就是，今天我还算幸运的，但是一会儿我估计这个刀也快送过 了。flag 已经立下了， 因为转到了学姐的犀利的目光射向了你。 哇，好痛啊！ 演戏精小王子 是在你面前必须得演一下，因为你今天确实这个眼神啊。比较像学姐，其实我觉得今天咱们是不是也要说一下学姐的角色？ 好，那我们盘点一下学姐角色，好不好？ 来，第一个严肃就是左小美。 其实，在9月2号的时候，我们和大家说过一下学姐这个话题，但是因为当时呢，出于某种原因，就是忘记了给大家放这个学姐的图片。然后，虽然我列的那些学姐大部分我也不知道，但是等会儿，但是呢，我觉得作为。这个漫游嗨翻天的主持人一定要恪尽职守，给大家欣赏一下，好不好？ 是的。 好，那彤彤你来介绍一下学姐，我来播放一下图片。 好嘞，咱们第一个说一说。 三言两语的哈。 好的，我们第一个是我的狐仙女友啊，这个是来自于袁千鹤的哈。这个其实她是一个外表是一个很美的美少女，但其实是一个已经超过400岁的这个妖狐了哈。而且说还不是普通的妖狐，是咱们就是比较神奇的九尾的哈，九尾的妖狐可以说是很厉害。了哈， 应该是个恋爱番吧，看这个样子像。有没有知道的小伙伴可以随时发弹幕哈。好，我们下一个。 好，这么快吗？ 不就是快啊，快啊，快啊！ 来，第二个是碧阳学园学生会议事录，这个来自于红叶之弦哈。这个是一个学生会的书记，有一个大人般的非常这样的成熟的外表和冷静的处事态度。虽然说是学生会的军师，但是也是非常的毒舌啊。这个女性的神秘的紫色的眼睛，包括高挑的身材，这个形象确实是非常的吸引人，是一个非常有成熟魅力的一个妹子哈。 下面呢？ 来，我们就真的 哇！大家有说那个有的番要补嘞，看来我们这个科普还是有效的，是不是？虽然主持人也云里雾里的，但是好像对大家来说还是一个指路灯的作用呢。 是的，是的啊，我们确实有这个作用、啊。 顿时觉得我们的工作变得有意义起来了。 不要妄自菲薄啊！ 两位声音演员在这听的也云里雾里的了，有一些还好啦， 是我没太看过的有一些。 下一个是魔法少女小圆， 这个超级喜欢。 那你们说吧， 很多人的入宅神作嘛，对不对？ 对， 是吧？看完是 就御神番， 看完这个入了宅，然后看完了就看这个第一集的时候入了宅，看完这个最后一集又出了坑 啊？什么？ 就是爸妈们也学姐了，然后 对。就是提起学姐，可能有些人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她了。 是的， 这个学姐很惨， 无头学姐异闻录。 对 啊， 什么？ 现在是恐怖题材 了。听到了什么？来，我们还有一个叫《纯白交响曲》啊，来自于天宇美宇的啊。 天宇美宇， 这是一个杰女学员啊，3年级生，个子比较的矮，但是呢，她也是跟母亲在生活的过程中，我们也看到了她非常温婉的、喜欢小动物的一面啊，是一个天然呆的一个女性的 角 色啦。 是， 对，很萌啦。 的是 文学少女 天野原子， 文学少女啊，这个是一个这个妹子也是很萌了，一个长长的一个发辫啊，从这个肩膀已经垂落到腰间了， 哇， 是不是该嫁了？ 长发及腰， 对对对，皮肤白皙啊，头发瞳孔也都非常的漂亮，这些都是一个女神的标配了，而且长得非常像洋娃娃，估计很多的这个宅男粉丝估计也很喜欢啊，是有一个非常典雅的文学少女的外表，但其实呢是一个相当活泼、非常的天真，并且非常的爱白日做梦的一个妹子。所以说也是一个非常的就是有个性的一个角色了。 是的， 最后一个为大家推荐的是加速世界，来自于黑雪姬啊，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平时比较稳重大方，但是呢却有点冒失的一个属性。也是一个8岁时就成为了脑加速者，但真实身份呢是一个背叛纯色六王的黑之王啊，也是一个有着反差萌的一个角色啊。 我怎么感觉这个画风有点暗黑系，是不是？ 对 对， 感觉好像 是剧情。 我看到介绍里面有好多次说提到了背叛啊，什么什么。 哇，那摸摸这个适合你， 重口 加速世界好不好？找个小本本记下来。 好的，好的，好的，回去一定补。 好的， 说好了啊，这个 flag 你知道吗？就在我们节目里面立下 flag， 一定要实现的。 你是要考我观后感是吗？ 那我基本上一般都不敢来。 原来是这样。 摸摸1600字作文，下回记得交一下啊。 等会儿， 下回这个来上节目之前，进门前先交一下读 作文。 突然准备考虑把小美给拉黑了。 天的刀子有点多。 你是在吃进肚子里的食物还没有消化完吧？ 好吧，吃人嘴短， 突然说不出话来了。 这个要挟也是满分了。 对啊，所以今天你看，就是毒舌的小美是。 嗯，今天发现了不一样的你。 对，是的。 还有最后的 毒舌学姐 一两分钟。让两位嘉宾来给我们推荐一下，就是作为看校园题材动画可能不那么多的小伙伴来说，大家觉得看哪些动画比较容易入坑一些？就是哪些是大家入坑，推荐大家要看的？ 极力推荐。 对， 我觉得《凉宫春日》算是极力推荐吧，因为一个是它的大概的主线是发生在校园里的，他们的主角团呢也都是在学生中就是脱颖而出的那一种，然后呢它的故事构造天马行空，非常让人有代入感，让人觉得啊，除了这个学校，也许在学校里呢可以发现一些什么宇宙的奥秘啊，什么次元性的奥秘啊之类的，扩宽你的知识面。 中二的小伙伴一定要看一下。 是的。 对，我要推荐一部是算是新番吧，我觉得应该有很多人已经看过了，叫做突然喜欢你。 看了 哇，那个简直就是神番。就是 特别期待有第二季。 我 觉得一定会有第二季的。 我也觉得一定会有的。 要不那个就是钢铁女他和那个男生还没有成呢。对， 就是里面是介绍了好几对情侣，但是他们那个发展走向都有点出乎人的意料呢。 就也是急死你系列。 对，我觉得比那个好想告诉你可能更急人一些。但是还比较轻松搞笑，就各种神反转，但是又很甜。 对， 我听出了你们对他的期待和喜欢。 对，特别喜欢。主要一集也不是特别长，我觉得就是利用业余时间看一看就很容易就看了， 见缝插针就看了。 对，是的。那彤彤嘞，彤彤你看过什么呀？光这一天光我们推荐 我就一直在拿支笔然后一直在记嘛，我就看需要补哪些。我看的还是稍微少一点，就我提到这些大家估计会打我，就是我看就是你的名字了，也就 也算了， 也算了，也 算 了。 虽然我觉得在学校发生的剧情可能还不到整个剧情10%，对吧？但叶同学 是的呢。 我是一个比较喜欢看电影的人。 彤彤是不知道你的名字中文版是我们的调调配的三叶。 是的，孤水三叶本体。 你现在终于有光了，小刀。你刚才说你在校园里面的光是假的，你现在真的带光。 发光同时现在闪起来。 是的。 哇塞。 所以就是很意想不到吧，很多优秀的作品都是我们北斗企鹅工作室的小伙伴们担纲配音的。 对。 是的。 在节目的最后，然后也是希望喜欢我们这个北斗企鹅工作室小伙伴可以多多关注一下他们的作品。 是的， 关注一下大家在微博的动态。 八卦少关注。 这句补充的好。然后今天有很多的视频没有来得及跟大家放，不过没关系，下一次的素材又不用找了。 今天的学姐有点直爽。 是， 而且这个刀子插得很准，一扎一针见血。 哎，你懂的。那么我们今天节目差不多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我们的摸摸小调做客直播间，谢谢阿瑞。 谢谢大家。 也再次祝愿今天全天下的学生们能够在世界学生日能够快乐，学业进步哦！ 谢谢， 是的。然后 对 了 啊，对，谢，那一般般。 你们两个为什么要说谢谢？应该说 同 祝大家， 祝我们吗？ 祝福我们吗？ 好吧， 小硬， 好，祝福大家学业进步啊！ 是的。然后我漫游咖啡厅在 B 站上面的官方账号，大家如果喜欢可以多多关注。同时，我们的 QQ 音乐群漫游团已经成立了，群号是56755566935。 56755693。 5566，不要吃字，重新来一遍。 56755693。 好，然后也非常感谢大家来收听收看我们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AM927，为大家带来的世界学生日主题大型直播。我们那我们今天也是全天都是做了一个这个主题的特别直播。 是的， 就是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自行找下录播来看一看，也是不错的。 对，一定要补一补啊。 然后下面的节目是青春联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啦。 好的， 那明天晚上呢给大家做个预告，明天晚上七八动漫的创始人老盛、微缩艺术的主编吴迪以及五二 TWICE 的产品经理高泉将做客直播间。我们这次要现场展示一下手办模型的涂装，就是一个模型为什么要涂装，怎么来涂装，大家也会带来一些你知道吗，就是你平常看不到的那些，就是因为来参加我们节目才专门请过来的那些特别高端的模型，也许啊会出现在直播间。 听起来好厉害的样子。 对，然后按照我们这个嘉宾的一贯作风嘛，然后也是会给大家带来一些互动的这个 互动的 小 环节啊， 对对对对，这种福利的小环节的，所以大家明天晚上一定不要错过了。 好想穿一下时光隧道，迅速播到24小时之后呢，真的好想期待一下。 明天晚上4点来听我们节目，好吧？ 好的好的， 好，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我是左小美， 我是张彤，明天再见啦，拜拜各位， 拜拜。